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56章。 父亲，那地生拳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宇航目光熠熠地说道。 那是当然，星辰魔器你应该知道吧，这地圣拳就相当于一个加强了不知多少倍的星辰魔器，它不单单是缓解修炼疲劳，更是可以让你的修炼速度在这博城地圣拳滋养下飞驰的修炼圣地。无论你在地圣拳中明修还是把控，都是再完美不过。地圣拳不是想开启就能开启的，一旦你进入其中，一定要全神贯注的修炼，因为这很可能是你冲击终结法师的最佳机会。 穆卓云说道。 终结？我是不是离得还远了一些？ 宇昂有些吃惊地说道。 假如你没有进入地圣拳，那离得是有些远，可获得这次机会的话就未必了。 穆卓云摸着他的八撇胡说道。 父亲，这博城地圣拳究竟是怎样来的？为何有这么强的功效？ 地圣拳大有来历，你没有必要知道。你要记住的是，地圣拳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绝佳修炼机会。 宇昂也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想来是否冲破初阶，踏入到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终结法师，这博城地圣拳至关重要。暑假剩下的时间，莫凡依旧在保持着修炼，城市猎妖队不算是非常忙碌的工作，更多时候都是自己调整生活节奏。莫凡之后继续跟着猎妖队完成了两项猎妖悬赏后，应该算是彻底脱离了菜鸟的境界，在面对妖魔时更能够镇定地释放技能。战斗与修炼并进，莫凡反倒发现星辰的成长速度在加快。星辰成长自然使得星字也发生蜕变。就在高三开学的当天，莫凡成功让雷系星字彻底蜕变，变得更加明亮，闪耀的星字可以传导更强的雷霆魔能，所施展的技能自然也会有所改变。下次和猎妖队他们出任务，他们肯定要大吃一惊。莫凡坐在教室课堂里，心情格外的愉悦。现在他的雷印和火姿都达到了二级状态，这提升速度是远超出了身边的同学们。倘若能够在毕业前将技能修炼到第三级，那就更完美了。据说当星子们蜕变到第三级之后，就是离终结法师比较近了。莫凡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够达到终结法师，但他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强。学校的生活还是那般，经历了历练之后，学生们的气质是明显有了一些改变，再加上魔法高考在即，那些平日里散漫的学生们都格外用功，频繁出现在训练场上。莫凡自己是不去训练场了，打人形木偶那有个毛用，他现在直接将这种毫无意义的训练练习变成了实战，与妖魔面对面战斗，这提升的效果要比在学校操场打木偶强多了。 哎，凡哥，你发现了没有，自从历练之后，一直很傲娇的班长周明对你特别的好。 张小猴凑到莫凡耳边小声地说道。有吗？莫凡挑着眉毛问道。 当然有，有时候还会偷偷地往这里看上一眼。 难道不是因为我帅吗？ 哼，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但假如是因为你帅，在开学初他就不会对你凶巴巴的，他对每个人都凶巴巴的，唯独到你这儿整个人都变了，跟邻家小妹妹一样乖巧。 张小猴说道。莫凡现在上午上课，下午修炼，晚上还要穿上制服维护这座城市的和平，少女的心思哪有时间去揣测呢？ 再者说了，自己本就有拯救万千少女于苦难之中的英雄气概，偶尔捕获几个少女芳心，不他妈很正常的事儿吗？ 哎，你看你看，他过来找你了。嘿嘿，三哥，我先撤了。 张小猴倒是一个合格的好队友，某些朋友真就蠢得跟猪一样，非要在那里做光法师。莫凡抬起头，发现周敏还真往自己这里走来，看他那小模样，扭扭捏捏，犹犹豫豫，颇有几分令人怜惜。周敏还是长得挺漂亮的，干净利落的及肩黑发，一张秀气的脸庞带着许多少女都有的骄傲。平日里对男生们自然是凶神恶煞，保持距离，事实上一颗热心肠怎么都掩盖不住。 莫凡，你晚上有空吗？ 周敏走了过来，很小声地问道。晚上？貌似我还得巩固一下二级雷印技能啊。周敏，作为班长，你应该全神贯注地在学习上，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动了凡心呢？我们都是高三要冲刺高考的学生，这一年里至关重要，影响的是前程，倘若分心在早恋这事儿上，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莫凡点了点头，对周敏说道，有空。周敏马上展颜一笑， 放学后你等我，我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没问题。莫凡点着头，心里琢磨着要不要让张小猴去给自己准备一盒小雨伞，以备不时之需。放学之后，一大撮学生往校门外涌去，周明果然讲信用，在学校后门等待着莫凡。莫凡走过去刚要开口，周明便有些神秘兮兮地说道， 莫凡，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但我也不知道找谁会更合适。 莫凡一听倒有些不知所云了。 是这样的，我奶奶家住在榕树街，那里是一片老城区，要改建成一片新的小区了。暑假那段时间我去陪奶奶一起住，却频繁地听到旁边的工地有震响，好像是有工程队在施工，可是我问过人了，他们都说晚上他们是不施工的。我奶奶总说那一大片快变成废墟的老城区里有东西，我想让奶奶搬走，可我奶奶又不想离开那儿，所以我希望你陪我去一趟，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然把我奶奶一个人留在那儿，我真的不放心，确实挺可怕的。 周敏认真地对莫凡说道。听完周敏的描述，莫凡却不由得一愣，工地镇？尼玛，前阵子才有一个食堂镇，这会儿来了一个工地镇，这座博城都要被玩坏了呀，不会又是巨眼星鼠吧？莫凡思索了起来。 巨眼星鼠？这可是妖魔呀，博城里应该不会有这种东西吧？ 周敏惊讶地张开小嘴唇，上一次面对妖魔的恐惧，周敏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呢。不算奇怪的事儿，听猎者联盟那边有消息说，近段时间巨眼星鼠跟到了交配季节一般，频繁地从阴暗角落跳出来乱窜。莫凡已经见怪不怪了，若还在学校里待着，莫凡也会和周敏一样觉得城市是百分百安全，绝不可能出现妖魔的。可在城市猎妖队里，莫凡也算有一些阅历和见识了。怎么说呢，小周敏同学，你还真找对人了，搁另一个身份就是博城城管，因为只治城市里的妖魔，所以更专业。哎呀，这次收不了佣金，收买姑娘芳心也不算坏事，就去看看吧。到了老榕树街区，正如周敏所说，这一片街区已经被拆迁得不成样了，看上去跟刚刚经历一场严重地震灾难似的，灰尘弥漫在这一片被拆迁严重的街区，到处是工地临时围墙，到处是坑坑洼洼，半拆迁的房屋留在那里，一个看上去很影响市容的残骸，刚建起来又还没有成型的烂尾楼。 听说老榕树街区是打算建造成一片新商业区的，结果投资方资金严重短缺，于是在这座薄城之中留下了一片这样连政府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残垣断壁。大部分人都已经搬离了这片街区，某些流浪汉勉强会找一些危楼暂住，剩下的就是一些至今不愿意搬走的老人，例如周敏的老奶奶。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57章。说实在的，莫凡除了纯粹展现自己男生英雄气概之外，对再一次出现镇这玩意儿非常的疑惑。名门女子中学的食堂镇已经出现过一次了，为何没隔多久博城另一处又出现这种莫名的震动？真的又是巨眼星鼠吗？据说消灭了那只巨眼星鼠之后，名门女子中学的其他区域还是出现过微弱的震动，警方那边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学校也确定校园是安全的，还是如期开学。 那我奶奶就住在这儿，发生震颤的区域是在那儿。 周敏指着一座老宅子，又指了一下已经化为一片老房屋废墟的广场大工地。施工队资金问题已经撤离工地有一阵子了，整个废墟街区绝对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到了夜里，远处灯火辉煌的城市又照耀不到，乌云遮蔽了夜空，可怜的星芒完全无法驱散这片废墟工地弥漫着的一股子灵异。大城管莫凡现在艺高人胆大，一个灵活的跳跃就翻过了那些临时施工墙，刚刚潇洒的着陆之后，却发现周敏从旁边一个小门直接走了进去，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无比。一般是几点开始震的？莫凡开口问道。 夜里，不定时的。 周敏平日里还是一副小女强人的样子，可到了这片废墟上，却不由得往莫凡那里靠近了一些。莫凡刚往前走了几步，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像香囊的东西，香囊解开，出现了一些晶莹的粉末，粉末被莫凡一吹，立刻飘散到了空气中，缓慢的缓慢地洒落在了这片工地区域。 这是寻妖粉？ 周敏也不愧是学霸，一眼就认出了这件道具。莫凡点了点头。寻妖粉，城管月黑风高捕妖捉怪必备良药。 你怎么这东西都带了？你真觉得这里有妖魔呀？ 周敏惊讶地问道。一般学生谁会带这个呀？况且这里是博城啊，又不是在荒郊野岭。姑娘，你要相信专业，自己看吧。莫凡指了指那些已经飘落下来的晶莹粉末，粉末洒落在离两人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那些晶莹的粉末就好像被粘附着一样，在那一块满是尘土的地面上组成了一个轮廓，这个轮廓看上去像一个脚印。周敏看得呆住了。 天哪，这博城里真的有妖魔？ 妖魔的气息其实魔法师平日里也很难捕捉，尤其是已经离开此地的妖魔。寻妖粉特殊就特殊在他们对妖魔的气息特别的敏感，10天前妖魔留下的一个脚印，寻妖粉都能够马上粘附在那个足迹上。 怎么办啊？ 周敏吓得脸色发白，平日里在学校做好学生的他一直坚定不依老师说的，也觉得城市确实是最安全的地方，谁知真有妖魔的足迹，寻妖粉是不会骗人的。我去看看脚印形状。莫凡胆子也大，直接走了过去。 我们还是赶紧通知猎妖队吧。 周敏浑身不由得一阵发冷，莫凡好一阵无语， 我就是如假包换的博城猎妖队啊，通知个屁呀、啊！更何况猎妖队不是闲着慌的，没有足够准备的证据，他们也不可能轻易整支队伍出动啊。这寻妖粉印出的脚印轮廓只能说是嫌疑，不是铁证，毕竟有召唤师在这工地六宠也不失一种可能。这脚印不像是巨眼星属的。 莫凡皱着眉头。 莫凡，我们还是走吧。 周明有些害怕地说道。莫凡倒是想要探查个究竟，继续往工地内走。周明小心翼翼地跟上了莫凡，他好像躲在那座烂尾楼里。莫凡指着前面一座只有一个楼胚的楼房说道，这座楼房好像是打算做商场的，楼层面积非常大，里面堆了乱七八糟的水泥袋、工具、废材料，寻妖粉显示出的足迹到了这座烂尾商场楼就没有了。假如这里面真有东西居住的话，肯定是躲在这里面作威作福。这片工地荒废怎么也得有两个月了，是藏身的最好位置。 莫凡， 周敏声音忽然变得无比僵硬了，正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提醒莫凡。莫凡立刻循着周敏的目光望去，穿过面前的砖墙，那原本作为一楼的地方赫然有一团黑色的影子在蠕动，那是一个拥有健壮下肢的生物，他站立在那里，脑袋竟然要碰到第二层的楼板了。他整体形状和幽狼兽有些相似，有所不同的是他不是四肢着地，而是像人狼一样半直立状态。最大的不同那就是这家伙的眼睛，巨狼形的脑袋上唯有一只独目，在夜色下显得格外悚然。 是独眼魔狼。 周敏差点要呼出声来了，独眼魔狼，这是在妖魔课上老师们无数次提到过的凶残妖魔，和巨眼星鼠这种活在阴暗角落里的生物不同，独眼魔狼大都栖息在荒山野岭，他们对人类有着天性的敌意，甚至非常喜欢把人类作为食物，享受杀戮、贪婪、凶残，他们对所有胆敢离开人类居住范围的人都虎视眈眈。我的天哪，这种接近市区的地方出现了独眼魔狼，有人管没人管了。莫凡看到这一幕之后内心同样震惊，在不久前他和周敏一样认为城市里绝对安全，谁知这已经是自己在博城遇到的第二只妖魔了，巨眼星鼠这种东西会出现在都市里那也不算奇怪，这种生物本就经常活在人类城市的下水道和墓地里，可这一只凶残的独眼魔狼出现在这种地方又如何解释？ 他在做什么呀？ 周敏已经吓得小脸发白了。 吃夜宵。 莫凡回答道。周敏仔细看去差一点吓昏过去，那只独眼魔狼正在咀嚼，一片昏暗中周敏看到了一个断掉的手臂。 天哪，那是活人的手臂啊，你怎么能那么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怪物在吃夜宵？他在吃人，他真的在吃人。 这里有一些流浪汉居住，流浪汉始终从来都不会被纳入到警察的人口统计之中，这只独眼魔狼非常狡猾，躲在废弃的工地里，然后靠不会被注意的流浪汉做食物，要不是被我们发现，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变成他的口粮了。莫凡冷哼了一声道。周明已经吓得不会说话了，原本他只是抱着一个寻找根源的态度来这里看看，谁知道会直接遇到一个吃人的妖魔，就算整座博城人口近百万，每天都有人死亡，但也不代表活生生的人就要被潜伏在这种地方的妖魔给吃掉啊，太可怕了，这一切太可怕了。话说周敏，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只独眼魔狼跟我们老师描述的有点不一样？莫凡远远地盯着那只作祟的畜生道。周敏哪里还有心思思考这种问题呀、啊，他现在就是想着怎么不被发现的逃出这一片工地啊，然后马上通知猎者联盟这可怕的消息。 他的体型好像比老师们描述的要大上两号左右，不是一只普通的独眼魔狼。莫凡继续说道，周敏都快疯了。 咱们能先想办法逃离这里吗？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 莫凡自己也很快意识到，周敏只不过是一个学校里很骄傲的小女生，面对这种惊悚画面一点也没有探讨的意思。你先离开这里，打城市猎妖队的热线，顺便让警察把这附近的居民和流浪汉都弄走。莫凡对周敏说道。 那你呢？ 周敏问道。我在这里看着他。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58章，周敏跟看怪物一样看着莫凡。 同样是高三的学生，为什么这货看到这一幕完全没反应？正常人都吓得尿裤子了好吗？ 再仔细一想，周敏忽然意识到莫凡这个超级变态可能斩杀过幽狼兽，貌似妖魔对他造成不了太大的恐惧。 怪胎，是一个怪胎。我已经通知了。 周敏小声地说道。莫凡倒是不解，随口问道，你怎么通知的？ 我靠， 猛然间莫凡意识到摊上大事了。呃呜的一声，不远处楼板下那只正在进食的独眼魔狼缓缓地转着脑袋，那双灯笼独眼直接锁定了周敏和莫凡所在的这个位置，霎时空气都凝固了。即便躲在砖墙后面，莫凡和周敏都可以感觉到那只凶残的独眼魔狼释放出的凛然杀意。一阵夜风呼过，带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就那样扑打在莫凡和周敏的脸上。周敏已经呆傻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独眼魔狼会忽然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行踪，与那独眼对视，就像整个人坠入到了恐惧的深渊之中，身子再无法动弹半分。 布奶奶，你妈没教你妖魔有感知手机信号的能力吗？ 莫凡抓住周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工地外狂奔。这个世界的生物最不按套路出牌的就是他们拥有感知魔法科技设备信号的能力，所以你调静音给城市猎妖队发求救短信，无异于给妖魔脑子里发了一个手机 GPS 定位，一秒就暴露了好吗？嗷呜的一声，独眼魔狼也意识到自己行踪暴露了，身子一下子攻了下去，化为了一匹看见食物的郊狼，直接朝着莫凡和周敏这边飞奔过来，速度快得吓人。还好莫凡和周敏离这家伙有一段距离，否则被发现的那一瞬间，他们两个就变成独眼魔狼的夜宵加餐了。莫凡跑得极快，一边跑一边在连星轨，这个技巧是他在之前几次和猎妖队应对妖魔的时候学会的。一个魔法师如果跟个傻叉一样站在原地连星轨，妖魔随便抓一块东西朝你脑门上扔过来，你就得一命呜呼啊。 火丝粉骨， 一手抓住周敏的手腕狂跑，另一只手凝聚起了一团炙热的火焰，一跃而起，跳过面前一大堆水泥袋的那一刻，手上的火焰顺势朝着猛追过来的独眼魔狼抛去。呼呼呼，火丝粉骨卷起的火势速度非常快，刹那间引燃了堆放在那里的废木材，高温热量迫使独眼魔狼根本不敢轻易去横穿。莫凡的火丝自然不是往独眼魔狼扔去，独眼魔狼敏捷程度跟巨眼星鼠有一拼，他们健壮的四肢让他们矫健无比的跳跃在那些废墟之间，莫凡的技能还没有准确到可以准确命中飞奔状态的独眼魔狼的程度。这粉骨火焰目的很简单，就是形成一片火焰之墙，阻隔独眼魔狼的追击路线。嗷呜的一声， 然而这只独眼魔狼的行动能力之强远超出了莫凡的想象。只见独眼魔狼强有力的后肢在废墟当中猛地一踏，身躯一跃而起，竟然直接跳过了那一座熊熊燃烧的粉骨烈焰。蹦的一下，独眼魔狼重重地落在地上，尘埃卷起。独目再一次锁定了逃跑的莫凡跟钟敏。独眼魔狼后肢猛地一踩，身躯一弓，化作了一颗横冲直撞的炮弹，一路追来。沿途上那些建筑木材、小沙丘、运泥板车全都被撞飞到了两边。莫凡回头看了一眼，不由得骂了一句，这独眼魔狼好生变态，速度快不说，身体竟然这么壮实，光是被他这么一撞，小命就没了，恐怕比自己之前遇到的任何一只妖魔都要强上许多。还好刚才自己和周敏离他们比较远，马上到工地外了，到外面应该就安全了一些。梆梆梆，外层的工地临时墙跟泡沫一样，直接被独眼魔狼健壮的身躯撞成了一片粉碎。而刚刚逃到了老街区的莫凡和周敏一转头，发现独眼魔狼还在追，整个人都傻了。你这个独眼魔狼，老子都进塔了，你要闹哪样啊？莫凡之前还觉得独眼魔狼有点智慧，知道躲在没人的工地里偷吃流浪汉，所以他推断独眼魔狼不敢轻易到街区里，一旦被人发现，他就会成为全场搜捕的目标。谁知这独眼魔狼整个弱智，直接追出工地来了。狼兄啊，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你也吃不了兜着走。虽然现在是晚上，老街区也没几个活人，可终究会有人看见，会有人举报，不如大家今天好聚好散呐，过了这个转角就分手，谁都不许回头。他娘的，你还追，还追我，休怪我不客气了。 莫凡怎么办啊，我们跑不掉了。 周敏吓得脸色煞白，就那样躲在莫凡的身后。这是一条夜深人静的老街区，废墟工地的关系压根儿就没有几个人住。此时独眼魔狼已经冲出了工地，就顺着这条还有几分泥泞的街道笔直地冲过来，一整片老榕树的阴影下只能够看到一阵黑影席卷而过。 你赶紧带你奶奶跑，我拖住这货。 莫凡对周敏说道，再怎么跑也跑不过这四条腿狂奔的独眼魔狼。此时莫凡再一次意识到拥有位移技能是多么重要。 你怎么拖呀？ 周敏声音打颤地说道。 别费那么多话， 莫凡呵斥道。周敏虽然也是一个火系魔法师，可他那火姿灼烧对这种大型独眼魔狼一点作用都没有，信号器已经提示自己的一位猎妖队队友就在附近，应该能够支撑到支援。周敏终于没有再墨迹，赶紧往老街区的房屋中跑去。不过莫凡低估了这傻姑娘的善良，他不仅通知他的老奶奶，更是想救那些还居住在老街区的老人。莫凡发现老街区还住着不少老人后，眉头一皱，要不是今天识破了这东西，恐怕这些老人都会变成这只独眼魔狼的食物。 来了，终于独眼魔狼还是冲了过来，离莫凡仅仅只有20米， 这20米独眼魔狼恐怕连一秒钟都不用就可以穿过。不得不说，妖魔比学校描述的要可怕太多，这只独眼魔狼这样飞奔过来，给人的心理压力不亚于一辆汽车飞撞过来，换作一般人只会呆傻在原地。 我叫你别追了，你他娘的还追，老子身上会爆极品装备不成？ 莫凡眼睛盯着这只飞撞过来的独眼魔狼，更是狂骂道。骂归骂，莫凡可没有就此束手就擒，意念锁定精神世界的那一枚连形印记，霎时莫凡的身上绽放出了一道灵魂幽光。就在莫凡面前，幽光以极快的速度勾描，描画出了一个比人还要高上几分的立体菱形之盾。当幽光最强烈之时，莫凡面前的光芒之中石化出了一面青黑色棱角分明的骨质盾牌。魔具连骨盾，连骨盾泛着幽光赫然悬浮在莫凡额面前，非常的突然，体型庞大的独眼魔狼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连骨盾出现， 想要将莫凡直接撞成肉酱的他根本来不及刹车，砰！弓着的身体的缘故，独眼魔狼是脑袋撞向了连骨盾，连骨盾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颤响，先是将冲击力庞大的独眼魔狼给弹飞出去十来米远，随后也将保护在盾下的莫凡给弹飞了出去。连骨盾抵挡了独眼魔狼这一次凶狠的冲撞之后，马上化为光之碎片消失在了空气中，而莫凡跟穿了滑板鞋一般顺着街道的水泥地倒滑了出去。胸口一阵闷痛，莫凡马上感觉到一阵干呕。虽然连骨盾抵消了独眼魔狼的最强的冲撞力，莫凡依然觉得自己胸口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好强的畜生啊！莫凡暗暗吃惊，连骨盾的质量算是很好的，安然无恙抵挡下妖魔的全力一击完全不成问题。可这独眼魔狼撞上来还是让莫凡吃到了冲撞力，由此可见这力量要直接撞在身上绝对浑身骨头都碎掉。 我是银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59章，独眼魔狼砸落在街道上，脑袋更是撞出血来了。他晃着脑袋爬了起来，像人一样，一只爪扶着撞得七晕八素的狼头。 这都能站起来，身体是铁打的吗？ 莫凡看到独眼魔狼根本没有丧失行动力，下巴都快要砸到地上了。到底是自己之前见到的妖魔都太弱了，还是这独眼魔狼特别强呢？换作是之前的幽狼兽和巨眼星鼠这样撞上来，骨头也得散架呀。 跑，赶紧跑，趁着这家伙还摇摇晃晃的时候赶紧马不停蹄的跑。光跑不行，他马上能够追上来，趁现在给他来一个雷印，让他丧失一会儿行动力。 在这种时候，莫凡就不敢再隐藏实力了，雷系被周敏看到就看到吧，要让这姑娘不说出去不算是太难的事情。深呼吸了一口气，缓解了一下胸口的疼痛，莫凡已经准备把控自己的雷系星轨。 冰曼，凝结。 莫凡刚把控两颗雷系星子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娇喝，一袭寒气一下子灌满了这条老街道，空气毫无征兆地飘落下了飞霜，这些飞霜形成一个指令，他们飞快地聚集在独眼魔狼的脚下，将独眼魔狼周围那一片地面全部凝结成了冰块。这些飞霜会蔓延，他们顺着独眼魔狼强有力的腿部蔓延上去，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便将独眼魔狼的下肢给凝结成了冰棍儿。独眼魔狼假如是高速状态，冰幔或许无法马上将它冻住，可独眼魔狼还处在一个头昏眼花的状态，等他清醒的时候下肢直接结冰了，步子要迈开变得非常的艰难。莫凡心中一喜，回过头去正看见穿着一条黑紫色牛仔裤极显腿长的灵冰女子站在街道口，白色的冰系星轨还在她的身体周围焕发出些许光辉，将这位冰系女法师衬托得更加美丽照人。 彩棠， 莫凡心中一喜，不忘自己当初用雷印救了她一命，他这次及时出手算是保住了自己压箱底的雷系。 小混蛋，你怎么会在这里？ 郭彩棠有些意外地看着莫凡。莫凡这货郭彩棠怎么会不认识？带着一群小屁孩组团偷看自己洗澡的事情，郭彩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对他恨之入骨。要知道是这家伙惹出了一只独眼魔狼来，郭彩棠刚才出手的时候一定会有所犹豫，理论上色狼和魔狼都应该代表月亮消灭掉。 我和女同学在这里幽会，你来的正好。 莫凡马上退到了远处，与钟敏以及他的奶奶会合。 赶紧滚，我们猎妖队已经都在这附近了。 郭彩棠没有一点好脾气地说道。 啊，太好了，是猎妖队。 周敏如获重生地说道。莫凡也不再废话，趁着独眼魔狼被冻住的时候赶紧撤离这里。刚跑出这条街，马上就听见郭彩棠用蓝牙耳机对其他队员们道。 通知凡墨了没有？这是一只在进阶期的独眼魔狼。不出意外，就是和那几只巨眼星鼠偷袭了地圣泉的家伙。巨眼星鼠我们应付起来还不成问题，但这得到巨大好处的独眼魔狼的战斗力却比平常的妖魔强太多，没有雷系我们很难控制住它。 原来是这胆大包天的畜生，我父亲悬赏他可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在这里被我们逮到。 站在郭彩棠旁边的那位高瘦阴沉的男子说道。 正好今天我禹王就和你们猎妖队灭了这畜生。 我们别冒进，先远远地用冰幔压制住他，他好像刚才撞到了什么东西没回过神来，不然我们冰幔不一定能够将他冻住。还是等我们队员全部赶到，尤其是那个雷法师，对付独眼魔狼这种力量型的生物，雷系是最佳选择。 郭彩棠认真地说道。 哦，听你的吧。 禹昂点了点头，他同样连起了兵器的星鬼站在远处对独眼魔狼进行持续的冻结，似乎觉得几分轻松。禹昂回头看了一眼带着女同学逃走的莫凡道。 被你这小混蛋的家伙是谁？你认识吗？ 是莫凡，就是那个骂卓云舅舅的无法无天的家伙。 郭彩棠咬着牙说道。 他就是莫凡。 禹昂不禁浮起了轻蔑的笑意，还以为这家伙有多厉害，原来面对妖魔的时候跟一条吓破胆的老狗一样啊，真是滑稽。看来当初传言他历练杀死了幽狼兽，那确实是狗运了，甚至压根儿就不是他杀死的，驿站中那些人就爱胡言乱语。这种渣渣真有必要在自己成年礼上出现？哎，先不考虑这不入流的角色，得好好想想这处在进阶期的独眼魔狼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莫凡，你还回去做什么？ 周敏带着奶奶一路往人多的街区跑。 手机落在那儿了。 莫凡也不管周敏追问，急急忙忙地杀了回去。一边跑，莫凡一边从那扁扁的书包里边抽出自己那件很拉风的连帽卫衣，顺手用蜡笔把自己的脸给涂黑，以防万一再来一个口罩。丫的，美国英雄都是衣服一撕就瞬间变成拯救城市的侠，自己这变装也太跟不上时代了。其实莫凡也不过是从火系转换成了雷系，还好自己在上学过程中始终都不忘自己有着一个神圣城管的身份，所以道具都带着。扮演完勇敢的男同学，自己应该化身城市使者了，也不知道究竟酷炫还是逗比。话说起来，站在郭彩棠旁边的那个男的就是穆卓云的养子禹昂啊，整个阴阳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 偷袭了地圣泉的独眼魔狼？地圣泉是什么东东？怎么会让一只正常的独眼魔狼变得这般恐怖啊？ 莫凡已经和当初第一次历练完全不同了，倘若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只幽狼兽，自己还真能够应付一二。可那独眼魔狼明显要比幽狼兽强得多，近段时间到处震来震去的，还有不少发狂的巨眼星鼠，莫非都和那地圣泉有关？算了，先不考虑这么多了，赶紧杀回去维护地球和平。据说变异怪一般都会抱好东西。莫凡重新杀回到那片老榕树街区的时候，猎妖队其他队员都已经赶到了，他们可以说是24小时待命，只要出现状况肯定第一时间到场，比警察的速度快太多了。 范莫老弟，你来得挺快的呀。 肥石看到莫凡已经赶来，马上咧开了笑容。 别分心，这只进阶期独眼魔狼分分钟 会要我们的性命。 队长徐大荒严肃地说道。 啊，还好今天我们多了一个帮手，有两个冰系法师在，可以大幅度地限制住这只独眼魔狼的行动。 黎文杰说道。郭彩棠和宇昂两人都是冰系世家的出色弟子，他们两人的冰幔叠加在一起，已经把独眼魔狼方圆十米地全部冻住了。独眼魔狼虽然没有被完全冻住，行动起来却要缓慢很多。这冰幔是存在着渗透效果的，在冰幔区域时间越长，肌肉和骨骼就会越僵硬，对付独眼魔狼这种纯粹靠力量来战斗的妖魔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小问题也存在着，冰系与火系本身存在着一些冲突，整个猎妖队的主要灭杀能力在队长徐大荒那里，可徐大荒一个火姿爆裂，很可能让郭彩棠和宇昂两个人的冰幔被轰得粉碎，因此现在除了控制这只独眼魔狼之外，暂时还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我已经叫增援了，魔法师协会的杨作和正在往这里赶，在他来之前我们就保持牵制，不要妄想去杀死这只独眼魔狼。 徐大荒显得非常有经验的道。火姿爆裂确实能够重创这只独眼魔狼，但这样不太保险，万一这只独眼魔狼还有战斗力，再将其控制住就难了，尤其是不能让它窜到其他有居民居住的街区。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60章。 杨作和，那位中阶的水系法师。 小可眼睛扑闪扑闪的，脸上写满了崇拜。 嗯，有他在，我们可以稳妥的杀死这只独眼魔狼，否则让他逃窜了，会对民众造成不可估计的伤亡。 徐大荒说道。 确实是这样，不过我们的冰幔也不确定能够坚持多久，这只独眼魔狼的力量很强，倘若我们冰幔能够提升到第三级，这种情况下他是休想挣脱了。 郭彩棠说道。 没事儿，还有我们在。 肥石和黎文杰说道。我要不要出手？莫凡看着已经有完整计划的众人，开口询问道。 你在一旁待命，你的一级雷印未必能够打伤他，但肌肉麻痹效果应该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这只独眼魔狼有一点挣脱冰霜的迹象。不对劲儿，这家伙的气息怎么变得更强了？ 徐大荒神色一变道。老榕树街区弥漫的是一股股寒冷的空气，可不知为何，以那只被冻住下肢的独眼魔狼为中心，莫名的狂兽气息化作了一场汹涌澎湃的风暴，在这条街区席卷了起来。哗哗哗，老榕树枝叶乱舞，落叶断枝凌乱的落下。 宇昂，快再释放一层冰幔。 郭彩棠立刻意识到了什么，慌忙对宇昂说。 不行，气息太强了，压得我没法呼吸。 宇昂说道。莫凡也感受了那股海浪一样拍打过来的野兽狂气，伴随着那只独眼魔狼仰天长吟，这猛兽的气息巨浪持续不断地翻滚过来，打得这片老街区的房屋都摇摇晃晃。 进阶，这家伙被我们逼急了，他在强迫自己进阶。 吸食了地圣泉的能源，他本就具备了进阶的资本，我们必须阻止他。若是让他进阶成功的话，杨作和赶到了也未必能够制服得了他。 徐大荒脸色极其难看，在城市猎妖队这么久，徐大荒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处在进阶期的妖魔。 进阶期的妖魔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进阶成功的妖魔，那根本不是他们这些初阶法师能够抵挡的。而且一旦他大肆屠杀，这一片城区的民众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不行，我们没法阻止他，趁他还没有进阶完成，我们最好赶紧逃离这里。 黎文杰脸色苍白地说道。进阶成功的妖魔，那速度根本不是黎文杰能够应付的，在场的人全部都得死，根本不用超过10秒钟的时间，这进阶成功的独眼魔狼必定可以将他们所有人都杀一个遍。 说的什么鬼话，给我转过头去看看你背后是什么。 徐大荒勃然大怒道。这片区域因为工地的存在而荒废，这条老榕树街道也处在一个半拆迁的状态。然而过了这老榕树街道，就是霓虹灯闪烁的商业街区，那里有正坐在大厅里看电视的一家老小，有正在为七夕节准备小礼物的女孩们，有悠闲散步的老夫妻，有居民楼，有商铺，有娱乐场所，有广场，这些人哪里有一点点的自保能力？可以肯定，只要他们现在转身离开，完成进阶的独眼魔狼一定迫切需要大量的食物，那些人就是食物。这座城市确实有比他们猎妖队更强的魔法师出现，然而中阶魔法师不可能时时刻刻都保持警惕的，就算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到了这里消灭掉这只独眼魔狼，那也绝无法避免这段时间独眼魔狼那肆无忌惮的屠杀。究竟会有多少条人命丧生，徐大荒或许无法去计算。 虽然那个小混蛋非常惹人厌，不过他今天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这只马上要进阶的独眼魔狼被及时发现，算是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凶灾。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这么丧气的话，他还没有进阶成功，哼，我们阻止得了。 郭彩棠凄凄一笑道。徐大荒已经不打算跑了，说实在的，这位猎妖队队长的气概还是让莫凡有几分钦佩。 飞石，准备地波迟缓， 假如他挣脱了冰幔的话，一定不能让他奔跑起来。 徐大荒说道。飞石点了点头，他的手掌猛地拍打在水泥地上，霎时地表出现了看上去跟湖水涟漪一样的地下波纹，这些波纹呈现一个方向挪动，迫使那只被冰冻的独眼魔狼往远离大家的方向挪动。然而冰幔的效果已经无法持续太久了，一股沸腾的热量开始强行将周围那些冰霜给蒸发成水，甚至让那些水沸腾。 这家伙真的在进阶，他的身体和血脉是滚烫的。 肥石神色不安地说道。李文杰咬着牙，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说白了，一旦让这只独眼魔狼进阶成功，他们这群人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甚至根本无法阻挡这只怪物踏入到那片繁华的商业街区。留在这里就是等死啊。况且这只独眼魔狼的进阶征兆已经相当明显了，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等死？ 他又挣脱了。 黎文杰冷汗淋漓地说道。 完蛋，这些想跑也来不及了。 徐大荒、小可、肥石、郭彩棠都没有离开的意思，莫凡此刻也在注视着这只独眼魔狼，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独眼魔狼那变得有些透明的肌肉，而肌肉内一根根血管竟然清晰可见，它们高温炙热，它们快速地在独眼魔狼身躯内流淌。独眼魔狼的骨骼在噼啪乱响，那肩膀位置的骨质竟然直接从肌肉里生长了出来，变成了一个锋利的肩骨棱角。它那如巨人的脊梁骨也在生长，从背部的肌肉之中穿透出来，还粘着血丝的骨骼赫然化为了满是脊骨的背脊，凄冷的月光洒落下显得更加狰狞可怕。 火姿爆裂， 徐大荒终于镇定不了了，手上凝聚出一整团火焰，带着几分愤慨地朝着这只怪物抛去。嘣的一下， 烈焰在独眼魔狼的面前轰然炸开，剧烈的火舌一下子吞没了这只独眼魔狼，火光映红了这整条街道，热浪一下子灌满了这老街道，老榕树在这火焰的爆裂下都燃烧了起来，并且开始朝着老楼房蔓延。老楼房的人早就逃之夭夭了，爆裂后两边房屋都是一片狼藉，如此凶猛的威力想必也能够给独眼魔狼一定的创伤。火势终于消散而去的时候，忽然一道浑身还披着火焰的身影从爆炸位置飞窜了出来，沿途将所有的东西都给撞飞了。 队长小心， 飞石大喊了一句，徐大荒脸上布满了骇然之色。 承受了一个火字爆裂之后，这只独眼魔狼竟然安然无恙。 肥石拼了命地施展技能，他控制着地表，想要让往后波动的地表将飞驰的独眼魔狼往后拉扯，谁知独眼魔狼的速度真的太快了，这往后拉扯的地波根本无法起到多大的效果。啊呜！身上还烧着火焰的独眼魔狼一跃而起，胸膛充满力量地打开，那往后张开的臂爪在黑夜中划过一道冷芒，抓向了队长徐大荒。 水月，守护！ 小可在危难之际还是完成了他的心愿，数条水绸带快速地编织成了一件水之衣甲，落在了队长徐大荒的身上。利爪扫过，狠狠地穿过了这件水域防护，一片血雾喷洒，队长徐大荒身上赫然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裂口，那悚然的模样宛如被直接开膛破肚。小可已经惊呆了，他明明用水域技能守护住了队长徐大荒，为何这独眼魔狼还是撕开了队长的胸膛呢？ 队长 郭彩棠也整个人呆滞了，一个可以无视火资爆裂，一个可以直接撕开水域守护的独眼魔狼，这真的是他们平日里所对付的妖魔吗？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